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踏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在路程，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小花，你就没憋着好，我跟你说啊，你能平白无故给我500块钱，你肯定得出点幺蛾子啊！ 钱呢是好钱，也好花， 好钱好花 啊， 就这么给我了。 对， 不像他的人品。 但是这钱吧， 不是打我这儿拿出的500块钱呀、啊， 不是打你这儿， 就是有这么500块钱，你要吗？ 你这是外边谁欠着你账，你要不回来了。你拿我去这田炫， 不是， 就这钱吧， 想歪了 啊？对，我听小花描述过这钱，这钱是保真。 小猪，你只是听我描述了吗？你没有过过笔？ 过笔？ 不是，就是小花的意思，就是说这500块钱拿在手里的话呢，就是辣眼睛。 这500块钱怎么还辣眼睛？这我没懂，上面辣椒面。 到不了。 小猪，以我对大磊的了解，他呀嗅觉不灵敏，眼睛有点近视， 鼻子聋了，眼睛近视，耳朵不掏。 我怎么回家呀？ 所以我认为这500块钱他应该是毫不犹豫的扑上来的。 这你呀、啊，我得先问清楚了，这有没有陷阱？我看 说没陷阱，来路不正啊！不， 听听，哎，把实话说出来了，来路不正。 打开始是来路不正，但是现在已经安全了，放心吧，已经是非常清白的了。 你洗黑钱来着？ 当然不是我了，你听我这个描述，你还不放心吗？现在已经安全了。他唯一的也就是说，那人不要这钱，人不要，问其他人要不要，都不要。 那这钱还得是有问题，谁也不傻，这500块钱扔大街上都没人要。 哎，你还别说，扔大街上还真没准儿、有人一糊涂把它捡走了，因为是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这要是在一个密闭的屋子里边，还真未准有人要。 就过北风西北风的时候可能有人要。 哎，他得顺风能要这500块钱。顺风戴口罩，你要说顶风没戴口罩，这一下要噎住了啊。你啊，往少了说，一个星期不想吃东西。 你还没听明白吗？这钱要不要？到底是 我听着我不能要啊。 你要吧， 你们都形容这样的， 你分析分析自己。 我不用分析自己，我就分析你们俩不要。我就 这么着吧，给你出个主意，你要么就要了，要了以后呢，你呀先，你们家不是好在有阳台吗？ 你们家没阳台？ 有那个夹衣服的夹子吧。 行了行了， 一张一张一张，你先挂在你们家那个衣服架子上， 看它变色不变色， 过两天你再用好了。 不是，这个钱是不是你们新印出来的啊？ 这个 上我家里面还不干呢。 我们哪有那本事啊？ 你要 小 猪 呢？对呀、 我们都说这么明白了，你到底要不要？拿镊子给你夹过来。 这钱得多脏！我明白了，掉坑里了。 哎呦， 是不是吧？嘿，我说让我亮亮，这一定是掉坑里捞出来的。 没有没有没有， 能花着就行， 还不如掉坑里呢。 哎，他说他能要，哎，能花着就行，那这比掉坑里可强多了。 对呀， 咱们这不用洗。 但是我未准啊，不敢保证这一个星期之内这钱你花得出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想大磊一定已经是百思不得其解，莫名其妙。 我是有点纳闷， 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行了，咱甭说那么多废话。 嗯， 你就告诉钱怎么了吧。 从头说吧，有这么一位男士 啊， 由于不得老小心的，被一个贼 是吧呀， 贼偷取了500元整。 哦，丢钱了。 这个贼呢， 贼 贼， 这个贼呢，拿了这500元钱呢，甚是欢喜，把钱呢，就是藏在自己的匣里。 匣里，上岁数老贼，这家让媳妇管的，往鞋壳里藏钱。 怎奈此贼终日不洗脚。 哦， 当警方扣除此贼的时候，警方都受不了了， 说你交出赃款。 太脏了，这个款也。屋里坐一排，当时就已经是头晕的头晕，目眩的目眩啊！ 哎呦， 扶墙的扶墙，倒地的倒地。 屋里没有人， 小偷不跑呢。 屋里没有人敢抽烟，啪一打这打火机啊，这屋就炸了， 都出甲烷了。 民警呢非常负责，尽管在这种恶劣的办案情况下，依然继续处理这个案件。 这也不知道警察说什么呢。 被偷的这位啊是个老板，妈妈，这钱我不能要，太臭了。我这个从小吧天赋异禀，鼻子好。 这个呀，这说明这老板笨，给我这钱我就有办法。嘿， 怎么办？ 我上银行，我换去，银行管兑钱，对不对？我戴口罩去， 然后银行的那个工作人员要认识你，一看王大磊，谁要你的臭钱？啪！ 哎呦， 往你脸上一拽，您多没面子。 对，而且如果银行人家知道是你的钱。弄得这么臭，人家 对 怎么想你？ 王大磊有几个臭钱就这样吗？啊！ 哎呦，我们一直以为电视里那人天天都扑香粉呢。 哎， 好家伙， 感情这么天天上电视， 我们怎么给你点这钱？ 对， 哪俩站点什么？啪！ 哎呦，哪个？你看这收银的这么点钱啊？ 嘿，王大磊， 人都有那个印钞机，你知道吗？ 印钞机， 印钞机。 验钞机人家有语音提示，这张是臭币。 不是臭子儿就行。 而且我跟你说，你甭说拿500了，你一拿一张啊，你身上那个异味啊， 异味深长啊， 异味深远呀、 啊、哎呀， 打进银行那门，我估计几个保安就给你架出去了。 给他架出去了？ 我没听说。 不是是你呀、啊、因为异味始终跟着你，你可能进入这个银行啊比较暖的空气，然后你就外边冷风骚气的一顶吧，你就眩晕了，赶紧加上去过过分 儿。哎呦，这钱我是花不出去。 街坊邻居骂王大雷有几个臭钱，至于这样吗？ 我也不是干什么， 天天耀武扬威的，回家还得让人架着，年纪轻轻的，见谁都不理了。嗯，高扬脸至于吗？那几个臭钱还真够臭的。 哎呦， 哎，自从王大雷拿了那臭钱以后啊。基本上 咱不提臭钱了，行 吗？不是，就院里没人理你了。 对，有了几个臭钱之后啊，大家都不理你了。 你们这害我！ 哎呀，没朋友，你说你得什么状态啊？ 那阵儿真是呀，最爱上朋友圈点赞去了，就发现给人点了200多个赞，没有一个人给自己点赞。 这也没发。 王大磊自己就没办法，我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怎么了？ 哎，这话没有自己说自己的。 天天床是王大磊最好的爱人。手机是王大磊最好的伙伴，都想跟那个枕头结婚了。 哎，不床上爱人吗？你跟枕头结婚了？ 这也有第三个。 想吃自助烧烤，可是叫这个不去，捂鼻子；叫那个戴口罩。 这都是雾霾闹。 王大磊一个人感觉吃烧烤很不好意思，半年了也没有去过。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睡觉一个人， 没朋友， 老朋友联系少了。小花小柱也不理我了。 对， 有时候我联系一下小柱， 小柱不是很热情，随便说两句就关门。 关门我都在这儿都看得见。 你都要饭了。 小花对我也是这样，上一分钟我们还好像情同手足呢，下一分钟小花就翻脸不认人了。 你不是看着我的五百块钱了，我扔了行吗？ 哎，随地乱扔果皮纸屑照样罚款，你有几个臭钱你就能破坏环境了。 哎呦，还提这臭钱呢。 王大脸没朋友了。 你终于孤独无助至极的时候， 噔， 还来够味儿的。 不是，你就毛塞色呀，顿开，我不是毛啊，毛塞 毛 色是毛 色 呀，反正毛色，顿开， 你生怕自己说对了是吧？ 你那个时候宁愿一个人流着泪扛下了这个臭，也不愿意向身边的人求救。 对， 你已经预见到他们拒绝你的样子和理由了，所以你只能够这样。人生好像变成了单机游戏，整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玩家，其余的都是 NPC， 什么意思？ 不知道啊，和尚。 NPC 都不知道啊，就是说你屁臭。 是这么翻译吧？ 没有朋友的原因肯定有好多种，包括有几个臭钱还特别臭。 我就听出来这一种，剩下我都没听出来。 那证明你这做人还可以啊，大雷。 对，自打接的臭钱就不怎么样。 我再强调一下， NPC 是非玩家控制角色，也就是说王大雷找不着玩家跟他玩。 听见了吧，不是我屁臭。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脸，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海蛎子见过吧？ 见过， 见。 你不说就是那考生蚝补肾那个， 就是牡蛎。 来俩大蚝。 课文里还说呢，那个我的娱乐叔叔吃牡蛎。 你这个记得还真清楚。 对对对对对， 你确认是娱乐叔叔吗？ 对对对，我去确定是，确定娱乐叔叔，我上过学。 你的牡蛎叔叔不是？ 没有牡蛎，娱乐，知道吧？ 是娱乐叔叔。 哎，吃牡蛎。 外国人吧？ 你没读过这课文 是怎么着？读过，不是真的有点忘了。他当时怎么说这个牡蛎好吃了吗？ 他没有，就是这孩子老吃不着牡蛎。 他舅舅老吃。 哎呀， 他没学过，我看你说家伙。 我不仅没学过，估计你牡蛎也没吃。 说清楚了，因为我小时候脑子太聪明，不怎么好好学习就能考100。 哎呀， 你给介绍介绍，他叔叔爱吃吗？ 我他叔叔他就不爱吃，他们 那怎么还说到了牡蛎啊？ 他就没有他叔叔的事儿，人就说这小孩吃牡蛎来着。 啊、哦，小孩吃牡蛎，他叔叔吃不着。 行了，你 小花就是小学没毕业。 对， 哎，那他叔叔是他爸爸的弟弟。 啊，对他爸爸不是你管都管不着，不是现在说这海蛎子呢？ 不是，那这篇课文教的什么呀？这孩子说我想吃牡蛎，他叔叔说 我多余说一说这篇作文， 没吃过。 不是，我说这篇课文，给我记得那都不会说了。 不是，我想看你真会假会啊！ 我不会了，已经。 那你跟我没有多大区别吗？ 没有没有没有， 记个标题而已嘛。 是是是是，我多余，我没有， 连标题都没记住。 没有没有，对，没有这篇课文。 你来告诉他舅舅。 嗯，对，幻觉，这是幻觉。 但他里面提到牡蛎，就是说明当时在那个国家，这个东西也是个很美味的东西。 啊，你要这么分析啊，也能分析了。但上课的时候，那老师语文老师从没教过这一点。 对。 哦，哦，那我想多了。 你就不应该往那儿想。 那你们知道牡蛎里面会产珍珠吗？ 牡蛎不是 大新年的，我先给你们一个， 你走， 讨个彩头。 这就 牡蛎产珍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怎么会给我们彩头？ 啊，他说珍珠，他就是有钱， 哎、他不爱这。 我是从来没见过那个蚝里边就有珍珠。 你先等会儿，这珍珠据我所知不是在扇贝里产吗？ 人家有一小伙子在这个家里吃海蛎子的时候，也就是那个蚝。 吃出了珍珠，而且吃出60多颗 啊！ 哎呦，这够一串链子了。 是胶州湾海域那片的， 就山东啊。 嗯， 哎呦， 胶州湾海域，不是那这儿产蚝，我倒是知道。 是啊， 可人都说老蚌生珠，老蚝也生珠啊，这怎么可能里边长这么多珍珠呢？但他抄上了一下， 抄上了 60多颗珍珠。哎呦，能穿半挂项链， 可不是吗？ 那 本来人家就是说买点回去想煮着吃的，结果煮着煮着拿来一看，哎呦，说这珍珠本来是比这个米粒还小点，可是呢收在一起也60多颗了。 哎呦， 吃着吃着呢，哎，吃出一个大的，你猜有多大？ 然后呢？ 后来吃出了一颗这个纽扣大小的珍珠。 哎呦，纽扣大小， 那个 那得看什么样的纽扣了。 那赶紧买海蛎子去吧。 哎呦， 100多斤， 我今天已经买了几个了 啊。 吃蚝啊， 哦， 这证明着，比如蚝这个字音，每个人都可以送自己一句话，对，祝你豪猪天成， 对，祝你豪不拢嘴， 祝你豪猪满贯， 我祝你豪猪满卷。 小宝， 哎， 门口我听见你哥呀，你大磊哥 啊， 被他妈呀训呢。 哎呦，又训， 气的这大磊啊也不敢还嘴， 气的大磊不敢还嘴啊。我怎么感觉应该是气的他妈倒是， 我是说气的大磊不敢还嘴，但是手上有动作。 哎呦，怎么意思？这是 拉灯绳 啊， 就不敢还嘴啊，拿那灯绳解气，咔嚓咔嚓咔嚓。 拉灯绳，这也是一种自虐行为，是 毕竟呢，当儿子的不能跟妈急啊。 对，那 听着吧， 看什么事儿？ 我就听着他妈说 啊， 你知道你自己多大了吗？ 哎呦 啊，什么叫做给你自己点时间？ 哎呦 啊，像你姥爷这么大的时候， 哦， 兄弟姐妹四个全都升旗了，你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能打酱油了。 哎呦， 你再瞧瞧你，整天吊儿郎当。 嘿， 30了吧？ 哇， 还不生娃？就这个生娃、哦、生娃生娃，在这个咱们小区里面是啊，荡漾开去 啊，都有回音了。 我不知道大磊顶了一句什么嘴，他妈说、啊、你不上心的娃从天而降啊，降而降啊。 哎呦，他们娘俩在山谷里边说话呢。 你要重音的时候就传得远。不知道大磊又说了什么、 哦、 他妈，你给我还多少个2年啊，你让我怎么说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 哎呦，这里面哎呦喂，大磊又说了一句还是没听清楚。 大磊又不说一句什么、 哦、 他妈，你自己不着急啊，急呀、啊、急呀、啊、急呀、 啊、哎，大磊在身边呢吗？ 大磊不在身边，他妈的气儿能逗到那么一下子、哎、 他妈有回音，他说一句都出不来音儿。 不敢顶撞老人呐！ 哦，一直听着呢。 谁在这屋说话呢？ 没事没事没事， 怎么跟广播的大喇叭广播似的，哇哇哇的。 学人呢，学人呢。 学谁呢？ 大磊啊，你来了，你不是应该在？ 他脑子是不是失忆了？ 你不是应该 上来了？ 在井里呢，怎么我上来了？ 一直觉得你啊是在沉默呢。 你不是在受教育吗？ 对呀、啊， 我受什么教育？ 正在训你呢，说你这新的一年一定要重新做人。 什么叫？可把我改造去了是怎么着？ 哎， 他重新做人。 他刚才说那话都有理有据的，是不是训你？不是训你，训谁呢？ 孩子哪是训我呀？ 我开玩笑的。 训你父亲。 我跟你说， 对，这么大岁数， 家宝，他训你呢。 这他不可能训我，是不是？你 有希望我这还这不现在不还没搞上对象，所以就着急了，知道吧？ 你应该适应了吧？他们 什么叫适应？老人的殷切希望常年都在。 那你跟你妈最后立了个什么愿啊？ 立了就是等着吧。 这就给老家就说等着呀、 啊。那怎么办？我能说什么？ 不负责任，你就说现在就生，现在就要。 跟谁啊？ 自己想辙去。 这是我一人想辙的事吗？ 你就跟你妈拍个胸脯保证。 对。 说妈，你放心吧，最后肯定我可以。 什么？怎么能听这么含糊？ 不是，我跟你说啊，小花 啊， 生不生是意愿问题，是愿不愿意的问题，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你说这是能力问题。 这个东西模糊点回答。 我知道了，糊弄不过去肯定是心里边不舒服，你这也别往心里去，慢慢来，不着急。 谁呀、啊、谁说的？ 啊， 你 说 的他妈说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替他妈说的。 哎，这幸好家宝啊没有娶妻生子， 我咋 万一让他给走头，不是那个 对、啊、头了头了。 什么叫走头了？ 让他挣了仙，你妈还不定怎么说你呢。 嗯， 我妈还能怎么说我呀？说不了我什么了。 给他一举例啊，家宝儿都跟那谁结婚了啊？ 等会儿都跟那谁，那意思我也喜欢这人是吧？ 哎，咱不抢，我先来。 你我先来。 你别抢，我没答应了。 你呀、啊。 天啊，小花买了一个新手机，这新手机都不会开后盖，我就跟小花说，小花你也笨，用指甲呀，那手机后有一小缝，两边一滑不就开了。小花跟我说，那我刚剪完没指甲。哎呦，我一听，哎呀，你太笨了，你用用脑子。小花一听，当我傻呀，脑门那么大塞进去吗？ 在一个演唱会上，大雷啊当时特别激动的拿着话筒冲上台，对台上的明星说，啊，我是你最忠实最忠实的粉丝，我几乎参加了你的每一场演唱会，我今天终于等到了机会，您能和我的女朋友合张影吗？当时这个明星也觉得很感动，粉丝这么爱自己，然后又想成全粉丝，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后呢，只听王大雷非常高兴地对台下喊道，太好了，那么各位美女，请问谁愿意做我王大雷的女朋友？这二。 有一天啊，王大雷进了饭馆，是点了一桌子的菜，风卷残云之后，一掏这口袋，发现居然没带钱包，身上啊只有这个1块钱。这时候特别尴尬，他庆幸自己啊经常来这儿吃饭，跟老板还算熟，就毕恭毕敬的把这1块钱硬币递给了老板。老板接过钱，特别茫然的问道：“哎，兄弟，这是啥意思？”只见王大雷羞得满脸通红，支吾道：“这是首付。” 上学的时候啊，有一回老师出题，让家宝用最简单的语言讲一件特别意外的事儿。家宝毫不思索站起来说，老师，昨天我们家的狗病了。哎，老师说，那这算什么意外的事儿？你别着急啊，我爸爸请来了一个兽医，后来兽医来了，天哪，原来兽医也人呐。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面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如果爱是大北极光，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人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过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在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国王，左想右想，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于是我看见了海浪，于是我前往一个机场，于是有好几小时慢慢慢慢慢慢忘了些麻烦，时间它停止吗？我想想未来，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过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哲学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灯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人 酒吧里，哟，张飞、大雷，这个，其实我想问你们一个事儿，可是呢，因为我问着问着有点问不下去，有点犹豫。 你先问。 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常的爱好？ 哎，还这没有啊？这我那个操行评语上写的都是凉啊， 操行， 这不也就凉吗？ 不是凉好，或者好、是特别好的意思。没有叫又好的，都叫良好。 你先听人说完，怎么一下反应那么大呀、 他告诉有那不好的， 不洗脚不洗手， 不是不好，是不正常。 那进不了操行评语，我跟你说， 是不正常的爱好。 哎呦，那坏了。 小时候吧，他要是说教育得法哈，赶紧改了就。咱们还是说这些不正常爱好吧，因为我觉得你们有。 小你也未必没有。 别来这套，都有。 你问吧。 怎么你举个例子，什么叫不正常的爱好？比如说， 哎呀，怎么说呀？ 那你开头， 对呀，你不好意思说，你怎么好意思问？ 你们自己自检一下，先坦白点。 不是，我觉得这不正常的爱好没有自检的，检查出来都正常。 那我问了啊，别不好意思啊，虽然咱们是性别有别， 人家性格有差异，没有说性格有别的。 但是我希望你们还是认真的来回答我的问题。有没有过 什么呀？ 玩过家家，嘟嘟囔囔一整天。 咱俩差点上当，差点把那个不好的说交代出来。你说怎么着？过家家 就是没事嘴老嘟囔，这意思。 嘟囔有吗？自己在那玩，小汽车来了，飞机了，自己来解释。 这个不好吗？ 变形了，变形。 这怎么叫不正常的爱好呢？ 你正常人谁会自己一个人那嘟嘟囔囔一 天？哎，觉得小孩都这样。 对呀、这个配音给这个情节这个解说很正常。 对呀、 年龄就是这样啊。 那你是怎么配的呢？ 看是什么戏。 对， 就是你自己常玩的一套。 常玩这套 你怎么配？ 就是啊，站住啊，别让他跑了啊。 啊！哦，你老玩贼喊捉贼。 你这玩的够古典的， 贼喊捉的。我觉得周飞玩的肯定跟我们不一样。 周得音乐人， 对， 音乐人从小就得有 唱。 我小时候啊，你要说配音啊，配的最多就武打， 哗哗哗，嘿哈，是吗？ 啊，对， 没有整句、 没有整句，都是相声词，都是音效，自己配的音效， 是吗？ 哎， 不会有这说，你要干嘛？你敢过来？哎，武侠片里经常有这样的呀，英雄救美啊，什么扶危救困的。 小花 啊，侠义肝胆， 该你了。 我没有什么呀。 你玩的时候你念叨什么呀？ 没有，我也就顶多说行，我不跟你好，你追我也没有用。 行，从小就是一个女神的心态， 可见在这方面小花多么的匮乏。打小就有这样的奢望。 好，这条过了。 这条就过了。 有没有绞红领巾？最好是长时间没洗的，洗了还不够咸。 哎， 这小时候吃不上盐才那样。 绞红领巾有没有绞过？这我得绞。 绞过。 绞过吧。大雷，来着。 绞没绞？咬过。那瞪，拿牙咬着瞪。 你瞧瞧， 不是那种 嚼。 哎，那种小时候长牙的时候吗？你有没有？ 你不是每天头天晚上先泡一下吗？ 我知道小花没事隔三差五老换一条新的。 不是，我就是。 是不是吃没了头天晚上？ 有时候也嚼嚼， 也嚼嚼是吧？你看看，那都一样，是不是就不算不正常？ 不算，不算。 哦，合着有你的就不算，没你的我们俩这就算。 有没有胶水涂在手上，然后等干了撕下那张薄毛？ 薄毛？ 知道了，薄膜。 你说这都谁想的？他怎么想到我心坎里去了呢？ 有没有？ 你说刻意涂手上倒是没有，这偶尔沾手上很正常。 爱搓吧？ 这是谁？我们是爱接，你是不是爱搓呀？ 爱搓，有耐心的人呢，就是等到接。 对， 没有耐心的人就只能搓了。 对，但是那个接着还能看，搓了就不能要了。 但是接来的不远，搓的弹得远。 小花要是没这经验呢， 对， 都说不出这种感觉来。 好，那这不算不正常。 好，又不算。 喜欢闻汽油味儿，那就生汽油味儿。 这我不行， 晕得慌。 对， 巧了，我也是， 这 我也不能油，这个不算了啊。把被单子披身上当女皇， 那只能那问你自己。 小花，这点他不正常，我看出来了。 我们都是把盆套脑袋上当国王。 我还真不是，我把披身上当那个 玉皇大帝。 那倒也没有， 那个 我当一武林高手， 金枝长老。 哎，这差不多，木棉袈裟。 你呢，周飞？你是个音乐人呢。你配上你怎么？ 你说小时候我不是音乐人， 那有音乐细胞。 小时候我就拿根筷子跟着那个电视台一没节目，不就出那个各种颜色道，这一出的不就有音乐吗？ 啊！ 我就拿根筷子在那儿指挥。 这是个多不正常、啊！ 这我觉得这周围这有点不正常。这到谁家一看指挥电视 的？这你们不懂了吧？ 这地方全是道道。 笛子该出了，你还得冲这边招下手。 啊！ 长号该出，你还得跟电视照相，让他起长号、 哦。你爸你妈都不敢，就回家都不敢跟你说话吧。 他几岁开始这病好的？ 容易吓。 好，那这个先过去，下面这个得问一下你们俩了。 为什么呀？ 这个可能只有你们有这个机会。 你说说是什么事儿吧？ 有没有？哥，你们俩身上真合适，你别说。 你别来这套。搁你身上我觉得也挺合适的。 不，小姑娘小小子不一样，是吧？小姑娘打小时候找喜欢， 配上被单也那样，也算不正常。 跟你说，你们小的时候就是长得不正常，没别的。 你长得正常吗？小花先说。 非常软弦。 哎呀， 周飞呢？小的时候长得吧，眉眼还是正的， 鼻子歪的， 就是没长开，长得有点像鼻涕。 不像鼻涕就行。 你见过鼻涕什么样吗？小花也是。 大磊吧， 他有那么黑吗？ 身材倒还好，但是呢，长得比较怪。 有多怪？ 有点像葫芦。 那身材还好呢。 一个鼻涕，一个葫芦，我墙角那儿披被子。 小花也哪儿都好，就是色儿不正。小时候，绝对是一种童趣。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周飞，876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经常带手电筒出现在人群当中，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大街上。 哎呦呵，这下班真晚。哎呀，岛都没人了。哎，什么呀这是？哟，大皮包，嘿，这个多少钱呢？这得。哎呀，这要事主找回来不合适，拿钱了回头还得还给人家，不归我。看看里面是什么。没多少钱啊，这才200多块钱，这也敢出门？还有什么好多纸，这什么？这是，我看看。哎呦，哟，啊，欠条啊！嚯，这人怎么拿这么些欠条啊？看来这人有钱啊，乐有钱乐有钱的，这么多人都欠的钱，我看都欠多少？欠，哟，这是3万，哎呦，这5万，哦，这10万。哎呦，这张多，这60万，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嘿， 这一百多万呢、啊、这人行啊，这丢这么些欠条。哎呀，哎哎，这丢欠条肯定是有人欠他钱。你说这上面还都烙着款，写着名字跟电话，我要是把这欠条给他卖了，是不是我就能小发一点、 我欠你的都会还给你的。 看看多惨，我这只当就离杨白楼。 因为欠我的情债，这不是债了吗？都得还。 对，都得还。哼，让他还着三万五万的，我少收点，我要收个一万两万的，是不是他也高兴我也高兴？这样呢，哎，我还不算捡钱，不用交工，不用还。嘿，这是天助我发财呀、啊、哈哈，该找我过年。嗯，好，照这张好，60万。嗯，这老板肯定趁钱，你看这公司石家庄商贸大公司，我这许老板，给他拨一电话。 喂 喂， 你好， 请问您是姓许吗？ 您哪位啊？ 许老板。 嗯， 先不要问我是谁，我问你是不是？ 那我挂了啊！ 别挂呀！ 你有事说。 你是不是欠一位姓刘的老板60万呢？ 骗子吧你是？ 谁是骗子？ 这快过年了，你骗我？ 哎，我给你 没事挂了，没事挂了。 你听着，哎，这个人。喂， 怎么我不挂了你电话了吗？你骗别人去吧。 别着急，你不要以为我是骗子啊，我是好人，我是你的贵人。你 起来吧，别跪着了。 哎，我没给你磕头，你是不是欠人家60万没还呢？眼看这就到年根底下了啊，欠人钱不好吧？过去说欠钱都不过年的啊。 你是要找我过年？ 不是找你过年。 那挂了啊。 哎，别急。哎哎，这位怎么这么急脾气？重播一下。喂。 哎呦， 听话， 你 听完了，我还没说完呢。 你也太磨叽，你快说干嘛？ 欠条在我的手上，知道吗？ 那你还啊。 我还。哼，你算是找人给你还账的。 那你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你快说。 你听着啊， 嗯， 我捡到了你的欠条，现在我把这张欠条打算还给你，一张欠刘老板60万的，你记着吗？ 你等我翻翻本啊。欠60万的有400多条呢。 嚯！哎，你别想，姓刘的老板 啊，这儿有一条， 我可以把张欠条还给你，不用还60万，你给我20万，我就把欠条给你，怎么样？这你省40万，你想想，到时候你不还钱，上法院把你告下来啊，强制执行，你要再拖欠，给你上那个失信人的名单，你就过不好年了。怎么着，哥们儿，琢磨琢磨，没挂吧？喂。 哎呀，没挂没挂、 哦、没挂，想 想就是休息休息耳朵。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没听见。 费那么大劲喊着。 这样，你给我个传真号，我把这复印件先传给你，你看看是不是真的。要是真的，你给我20万块钱，我马上就把这欠条原件给你，你一叉叉叉叉一撕，神不知鬼不觉，好不好？哎呦，这当老板真不容易。我觉得你像个骗子。好，我等着你啊。 嗯。 哎呦，再打一个。这黄老板也不错。嗯， 喂， 你别这么横啊！我说你姓黄吧？ 黄老找你呢。 哎，传达室电话，这像是老板吗？ 喂， 我听这声听不出像老黄了呀。 哪位？ 啊，您是黄老板吗？ 是的。 哈、啊，您欠一位姓刘的老板30万块钱呢。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人在做天在看。 哎呀你， 我嘿嘿嘿，别心虚，欠条在我的手上， 上面写什么呀？ 上面写，我给你念念啊。今由我公司欠刘老板人民币30万元、哎、无法偿还，特立此据，立字人黄大军。 黄大军啊？ 嗯， 你说黄大军啊？大军电话。 这一家住多少人呢？ 啊， 您是火箭大，您是那黄大军呐？我给你发个地址啊，咱们就约个这个碰头地点，旅馆见。 行， 得嘞。 徐总， 黄总， 这个人跟你也联系了？ 联系过，联系过。 你算明白了吗？ 黄总，是是是，我算明白了。我找一朋友帮我算了一下。 怎么着？ 去吧。咱这样 去是可以去呀、啊，但是 这人真的假的咱不知道，但是咱这么干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不诚信， 对 吧？ 咱又不差点钱，该给人打款了都。 本来啊，上回就欠人一回，没跟我计较，我这再干这回事，我这以后没法立足。 再说了， 该多少说少， 咱们之后还得长期合作呢。 可不是， 这一下让他倒了闭了，咱以后跟谁合作去？ 再说这人不认识，给他30万，你乐意吗？ 对呀、啊，咱这样，咱把这人啊。 告了算了，钱东西不说还了，我就恨这个了。我烧那身份证到现在我没找着，我给我妈买那毛衣，好里边也丢了，还有了一个蛋。 哎，老黄，老黄，行行，知道， 报。就是他，咱们， 哎呀， 咱们先上， 来，月点还不来呀、 啊？哎哎， 啊， 这儿， 您是 黄老板。 许老板， 哦，您这声音听着还行，您这声音的劲儿没那么粗了，啊， 防冷涂的了、 哎，拿我当土匪了？不是，我跟二位说，我是正常交易啊，欠条那都看见了，是真的。钱呢，预备好钱，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天助我也，该着捡着二位的欠条，也是天帮助你们，把钱拿来吧，少还那么多呢，赶紧掏钱。你们带钱了吗？钱 你帮我撕了吧。 啊，我帮你撕了吧。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说，我这还给账主子，他找你要60万，你会算账？你糊涂啊！ 我们本来多还点儿，后来过年少还点儿得了。 我准备了600万，想把后年的也给还上，也给人 给。你到底欠人多少啊？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情虽然很蹊跷，但是是件真事儿。你看，李喜庆是一个公司的业务员。那天呢，他从外地出差回来，从火车站搭乘公车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喝醉的男子。这个男子把一个小黑皮包落在座位上了，他呢就顺手牵羊给拿走了。本来以为啊里边全是钱，鼓鼓囊囊的，哎呀，都算好怎么花了，买床单买被罩。可是打开一看呢，泄气了，90多块钱。但是他不死心，仔细一翻，翻出了6张欠条。展开一看，里边欠的金额真不少，最少的3万，最多的竟达60万。 这个人想来想去，这些欠条对于他来说一点价值没有，可是要是把他们一张一张的送到欠款人的手里，那他可就值钱了。别说多了，如果能从那些欠款人的手里收回来20%-30%的钱，那买房子就不用发愁了。于是他就开始给各个老板打电话，60万的要20万，30万的要10万，就这样以此类推，希望能够通过变卖欠条发家致富。 没想到他讹的这人啊都是正派老板。您看这位说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不扎手谁不喜欢，得靠自己正当手段去争取，可不能净想歪门邪道。做生意靠的就是信用二字，欠条是什么？是一张纸，有没有那张欠条都一样，欠人家钱就是欠人家的，天经地义。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10点，重播凌晨2点-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那天周飞去相亲，那女的问他：“你有什么特长吗？”周飞说：“有钱算不算特长啊？”那女的特高兴：“算算算算。”哦，那没有。 周飞啊，看人一姑娘， 想约人家，跟人说，哎，你看天热了，咱们能出去一块玩了。那女孩呢，不好意思点点头。周飞跟人说，那天你放心啊，我还带我女朋友来。那女孩一低头想了想说，那我也带我男朋友。到了约好那天了，到那地方一看，嘿，就周飞跟那姑娘俩人。女孩就问周飞啊，哎，你女朋友呢？周飞冲上一乐，嘿嘿，哎，伸手呢一搭那女孩肩膀，傻瓜，我女朋友就在我跟前啊。哎，你男朋友呢？那女孩也低头，我男朋友那边停车呢，马上就过来。 眼泪都快下来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跟着对了我